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话题是如何用携程来优化多线程业务。近一两年，国内很多互联网公司开始使用或转型 Go 语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Go 语言优越的性能表现。而这个优势与 Go 实现的轻量级线程 Groutings 不无关系。那么 Go 携程的实现与 Java 线程的实现有什么区别呢？在这之前，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底层实现线程的几种方式，为后面的学习打个基础。实现线程主要有这样三种方式：轻量级进程和内核线程一对一相互映射实现的一比一线程模型，用户线程和内核线程实现的 N 比一线程模型，以及用户线程和轻量级进程混合实现的 N 比 M 线程模型。先来说说一比一线程模型。前面我提到的内核线程是由操作系统内核支持的线程，内核通过调度器对线程进行调度，并负责完成线程的切换。我们知道，在 Linux 操作系统编程中，往往都是通过 fork 函数创建一个子进程来代表一个内核中的线程。一个进程调用 fork 函数后，系统会先给新的进程分配资源，例如存储数据和代码的空间，然后把原来进程的所有值都复制到新的新进程中去。只有少数值与原来进程的值不同，这相当于复制了一个主进程。采用 fork 创建子进程的方式来实现并运行，会产生大量冗余数据，即占用大量内存空间，又消耗大量 CPU 时间用来初始化内存空间以及复制数据。如果是一份一样的数据，那为什么不共享主进程的这一份数据呢？这时候轻量级进程出现了。相对于 fork 系统调用创建的线程来说，LWP 使用 clone 系统调用创建线程，该函数是将部分副进程资源的数据结构进行复制，复制内容可选，且没有被复制的资源可以通过指针共享给子进程。因此，轻量级进程的运行单元更小，运行速度更快。LWP 是跟内核线程一对一映射的，每个 LWP 都是由一个内核线程支持。再来说说 N 比一线程模型。一比一线程模型由于跟内核是一对一映射，所以在线程创建切换上都存在用户态和内核态的切换，性能开销比较大。除此之外，它还存在局限性，主要就是指系统的资源有限，不能支持创建大量的 LWP。 N 比一线程模型就可以很好的解决一比一线程模型的这两个问题。该线程模型是在用户空间完成了线程的创建、同步、销毁和调度，已经不需要内核的帮助了。也就是说，在线程创建、同步、销毁的过程中，不会产生用户态和内核态的空间切换，因此线程的操作非常快速且低消耗。最后说说 N 比 M 线程模型。 N 比一线程模型的缺点在于操作系统不能感知用户态的线程，因此容易造成某一个线程进行系统调用内核线程时被阻塞，从而导致整个进程被阻塞。N 比 M 线程模型是基于上述两种线程模型实现的一种混合线程管理模型，即支持用户态线程通过 LWP 与内核线程连接，用户态的线程数量和内核态的 LWP 数量是 N 比 M 的映射关系。了解完这三个线程模型，你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 Go 携程的实现与 Java 线程的实现有什么区别了。 GDK 1.8 Thread.java 中Thread Start 方法的实现实际上是通过 Native 调用 Start 方法实现的。在 Linux 下， GVM Thread 的实现是基于 pthread create 实现的，而 pthread create 实际上是调用了 clone 完成系统调用创建线程的。所以目前 Java 在 Linux 操作系统下采用的是用户线程加轻量级线程，一个用户线程映射到一个内核线程，即一比一线程模型。由于线程是通过内核调度，从一个线程切换到另一个线程就涉及到了上下文切换，而 Go 语言是使用了 N 比 M 线程模型实现了自己的调度器，它在 N 个内核线程上多路复用 M 个携程，携程的上下文切换是在用户态由携程调度器完成的，因此不需要嵌入内核，相比之下这个代价就很小了。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携程的实现原理。携程不只在 Go 语言中实现了，其实目前大部分语言都实现了自己的一套携程，例如 C 语言、Python、Ruby 等等。相对于携程，你可能对进程和线程更为熟悉。进程一般代表一个应用服务， 在一个应用服务中可以创建多个线程，而携程与进程、线程的概念不一样。我们可以将携程看作是一个类函数或者一块函数中的代码，我们可以在一个主线程里面轻松创建多个携程。程序调用携程与调用函数不一样的是，携程可以通过暂停或者阻塞的方式将携程的执行挂起，而其他携程可以继续执行。这里的挂起只是在程序中的挂起，同时将代码执行权转让给其他携程使用。待获取执行权的携程执行完成之后，将从挂起点唤醒挂起的携程。携程的挂起和唤醒是通过一个调度器来完成的。结合文稿中的图示，你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基于 NBM 线程模型实现的携程是如何工作的。这里呢，我来简单解说一下。假设程序中默认创建两个线程为携程使用，在主线程中创建携程 ABCD 等，分别存储在就绪队列中。调度器首先会分配一个工作线程 A 执行携程 A， 另外一个工作线程 B 执行携程 B， 其他创建的携程将会放在队列中进行排队等待。当携程 A 调用暂停方法或被阻塞时，携程 A 会进入到挂起队列，调度器会调用等待队列中的其他携程抢占线程 A 执行。当携程 A 被唤醒时，它需要重新进入到就绪队列中，通过调度器抢占线程。如果抢占成功，就继续执行携程 A， 失败则继续等待抢占线程。相比线程，携程少了由于同步资源竞争带来的 CPU 上下文切换， IO 密集型的应用比较适合使用，特别是在网络请求中有较多的时间在等待后端响应，携程可以保证线程不会阻塞在等待网络响应中，充分利用多核多线程的能力。而对于 CPU 密集型的应用，由于在多数情况下 CPU 都比较繁忙，携程的优势就不是特别明显了。虽然这么多的语言都实现了携程，但目前 Java 原生语言暂时还不支持携程。这个之前也有同学留言提问过，不过呢，你也不用泄气，我们可以通过携程框架在 Java 中使用携程。目前 Kilim 携程框架在 Java 中应用的比较多，通过这个框架，开发人员就可以低成本的在 Java 中使用携程了。在 Java 中引入 Kilim 和我们平时引入第三方组件不太一样，除了引入 jar 包之外，还需要通过 Kilim 提供的织入工具对 Java 代码编译生成的字节码进行增强处理。比如识别哪些方式是可暂停的，对相关的方法添加上下文处理。通常有四种方式可以实现这种织入操作，这四种方式我已经贴在了文稿中，你可以向下滑动查看。 Kilim 框架包含了四个核心组件，分别为任务载体、任务上下文、任务调度器以及通信载体。这里在文稿中有一张配图。 Task 对象主要用来执行业务逻辑，我们可以把这个比作多线程的 thread， 与 thread 类似。 Task 中也有一个 run 方法，不过在 task 中方法名为 execute， 我们可以将携程里面要做的业务逻辑操作写在 execute 方法中。与 thread 实现的线程一样， task 实现的携程也有状态，包括 ready、 running、 pausing、 paused 以及 down， 总共五种。 task 对象被创建后处于 ready 状态，在调用 execute 方法后，携程处于 running 状态。在运行期间，携程可以被暂停，暂停中的状态为 pausing， 暂停后的状态为 paused， 暂停后的携程可以被再次唤醒，携程正常结束后的状态为 done。 Fiber 对象与 Java 的线程栈类似，主要用来维护 task 的执行堆栈。 Fiber 是实现 NBM 线程映射的关键， Scheduler 是 Kilim 实现携程的核心调度器。 Scheduler 负责分派 task 给指定的工作者线程 worker thread 执行，工作者线程 worker thread 默认初始化个数为机器的 CPU 个数。 mailbox 对象类似一个邮箱，携程之间可以依靠邮箱来进行通信和数据共享。携程与线程最大的不同就是，线程是通过共享内存来实现数据共享，而携程是使用了通信的方式来实现数据共享，主要就是为了避免内存共享数据而带来的线程安全问题。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案例来对比一下携程和线程的性能。 这里有代码演示，你可以去文稿中看一下。在这个案例中，我创建了1000个生产者和1000个消费者，每个生产者生产10个产品，1000个消费者同时消费产品。文稿中有执行时长的对比结果。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在有严重阻塞的场景下，携程的性能更胜一筹。其实 IO 阻塞型场景也就是携程在 Java 中的主要应用。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来回顾一下。携程和线程密切相关，携程可以认为是运行在线程上的代码块。携程提供的挂起操作会使携程暂停执行，而不会导致线程阻塞。携程又是一种轻量级资源，即使创建了上千个携程，对于系统来说也不是很大的负担。但如果在程序中创建上千个线程，那系统可真就压力山大了。可以说，携程的设计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线程的使用率。通过今天的学习，当其他人侃侃而谈 Go 语言在网络编程中的优势时，相信你不会一头雾水。学习 Java 的我们也不要觉得携程离我们很遥远了。携程是一种设计思想，不仅仅局限于某一门语言。况且 Java 已经可以借助携程框架实现携程了。但话说回来，携程还是在 Go 语言中的应用较为成熟，在 Java 中的携程目前还不是很稳定，重点是缺乏大型项目的验证。可以说 Java 的携程设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我们共同探讨。在 Java 中，除了 Kilim 框架，你知道还有其他携程框架也可以帮助 Java 实现携程吗？你使用过吗？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见解，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邀请他